目。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九点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二，农历8月1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不知道这个中秋小长假3天，各位朋友歇得怎么样啦？今天又要开始工作喽啊！不过呢，这周我想是特别快乐的工作日，因为这周呢一直是工作几天之后呢，我们又要迎来7天的国庆小长假了啊。那么我们城市文化范儿呢，依然在每天都会为你安排精彩的节目。来，我们先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逐渐转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本市部分地区的扩散条件呢现在是有所下降，能见度转差，尤其是东南部地区的局部，今天早晨的能见度由之前的30公里下降到了3公里左右。好在今天白天随着气温的升高，能见度会明显改善，对交通出行不会造成不利影响。加上今天白天最高气温预计会上升到24度左右，和昨天的最高温基本持平，天儿感觉还是比较舒适的，适宜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2度。那么从这个洗车指数来看呢，预计今天到明天白天本是没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城市文化范儿，军号嘹亮扬军威。军号是军队通信用的喇叭型音响工具，以规定的号谱和号音传递简短的命令、报告和识别敌我等。军号中国古代就有之，中国古代军队用来传达命令、进行联络的号角通常就起到了类似的作用。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古代号角最早是用什么做的吗？ A. 野兽的兽角， B. 士兵打造的金属三角， C. 类似笛子的木质乐器。 今天我们的节目要跟您说说军号嘹亮扬军威。那么这样，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一会儿会跟您详细的介绍，会有很多关于军号的知识。而且我们准备了，真的精心的准备了好多这个军号的号声来请大家来听一听。因为从10月1号起呢，全军要恢复播放作息号了，从明年的8月1号起，全军要施行新的司号制度，所以呢这个军号啊，我们好久都没有很多的这个机会来听了。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听一听，来聊一聊。那么刚才呢，我们这道题说的是古代的号角最早是用什么做的，野兽的兽角、士兵打造的金属三角，亦或是类似笛子的木质乐器呢？这三个选项您选哪一个？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 因为展览施工的原因，国家博物馆从今天开始暂停公众对公众的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另行公告。想要参观国博的观众可以通过国博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关注最新的消息，也可以通过我们城市文化范儿节目来关注，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向大家介绍他们重新开放的时间。那么十一假期即将来临，有参观需求的观众呢，请您要及时的调整行程，以免耽误您的时间。另外，据军事博物馆的公告，军博因为展览大楼内部进行消防验收检查，今天闭馆一天，只闭馆一天，明天起就正常开放了。石竹斋木板水印艺术作品展最近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一幅幅笔墨简练、色彩明晰的作品吸引了无数参观者的目光。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始于隋朝，完善于宋元，明代达至巅峰。明代篆刻家、出版家胡正言更是发明了石竹斋剁版、拱花等套色叠印技术。他主持的雕版印刷石竹斋书画谱和石竹斋笺谱开启了中国传统彩色印刷的辉煌时代。但是后来石竹斋逐渐销声匿迹，直到2001年杭州石竹斋艺术馆的馆长魏立忠开始恢复石竹斋木板水印技艺。这次展览展出了他的52件版画、100块雕版和80枚印像肖像印。他独特的创作手法又为传统技艺增加了许多新的语言，让传统木板水印艺术有了新的活力。最近改革开放40年中国设计回顾展正在中华世纪坛南广场展出，展览一共征集了100多位第一到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作品，将近300件套，涉及陶瓷、织绣、雕刻、印染、金属工艺等艺术品类，以40年40项案例勾勒出一条清晰的设计发展脉络，呈现每个历史节点上设计的价值。参加展览的作品技艺精湛、巧夺天工，代表了当代中国工艺美术的最高水准，艺术品类齐聚一堂，是一场别具一格的艺术盛宴。这次展览既是对中国工艺美术精湛技艺的展示，也是对中国工艺美术产生的学术价值、艺术价值的一次回顾总结展。9月28号到29号，西泠映射2018年秋季拍卖会将在绍兴举锤。这次拍卖会设立了6个专场，包括中国书画近现代名家作品专场、中国书画善画作品专场、中国书画古代作品专场、文房青玩古玩杂项专场等等。这次拍卖囊括了不少亮点作品，中国书画近现代名家作品部分，吴昌硕、吴湖帆、陆衍绍、关良等美术史上举足轻重的大家都有作品上拍。中国书画古代部分还有明代吴门画派的盟主文征明、明代中期著名画家王问、清初正统画派的王时明等书画大家的作品亮相，其中很多拍品都是难得一见的精品佳作。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来自文艺复兴的问候，这个特展最近正在天津美术馆举行。这次特展展出了68件套的珍贵作品，其中包括拿书的圣母与圣父子、美丽公主、青年女子肖像等画作、哀悼基督等雕塑。此外，展品中还有大量的素描手稿，展现三位艺术家创作的构思过程，还原了艺术家们最本真、最初始也是最愿意表达的艺术语言，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和研究价值。这个展览将持续到11月14号。在这场与世界杰出艺术家跨时空对话的过程中，观众不仅可以看到艺术创作过程中从原石到宝石的华丽转变，还可以从中一窥欧洲文艺复兴的波澜壮阔，细品600年前的人文之光。2016年缅甸中部发生 6.8 级地震，造成包括塔宾与佛塔在内的几百座佛塔和佛像受损。中国国家文物局随后派专家团到当地考察，并提出了佛塔修复的初步方案。而最近，中缅双方在缅甸签署了援助修复塔宾与佛塔的协议，中方的文物专家将进驻当地，帮助全面修复这座在地震中受损的佛塔。中国驻缅甸大使表示，缅甸的蒲甘佛塔是世界重要文化遗产，塔宾与佛塔是蒲甘最大的佛塔之一，相信在中缅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塔宾与佛塔一定会恢复原有面貌，并成为中缅两国共同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成果。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最近巴西国家博物馆在被烧毁的博物馆外举行了开放日活动，游客可以在搭建的帐篷里参加古生物工坊的活动，也可以在弓箭和箭术比赛中大显身手。九月初，巴西国家博物馆发生火灾，90%的藏品被毁。主办方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人们感受巴西博物馆依然还在，依然可以向公众传递古代文明和自然科学的魅力。这场名为国际博物馆生命的开放日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参观。活动现场最引人注目的明星展品就是镇馆之宝，美洲地区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卢西亚的复制品。有的博物馆虽然付之一炬，但会永远存在于游客们的心中，但是有的博物馆即便存在也要把它关闭。哥伦比亚执法部门最近宣布，警方已查封了当地一座展示当地一名大毒枭生平的博物馆，缘由是博物馆缺少营业执照并推崇黑手党文化。这座毒枭博物馆是由这名毒枭生前的一处住宅改造而成，展示了他曾经使用的家具、私人物品和几部车身上带有弹孔的座驾。当地毒贩活动最猖獗的时候，这名大毒枭的净资产在250亿至300亿美元之间，但他同时也背负了约6000条人命，而这座博物馆也被当地人认为是一种变味的旅游项目。十一黄金周临近，很多朋友会利用这个假期享受一次难忘的旅行，那么飞机场就成为了假期中最繁忙的地方之一了。国际机场理事会最近发布了2017年旅行数据，显示中国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以9600万人次的客运吞吐量名列世界第二繁忙机场，客运吞吐量比前一年增长了 1.5%。 此外，香港国际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广州白云国际机场也入选了世界最繁忙的20家机场，分列第8、第9和第13名。所以在这提醒假期出游的各位朋友，当您在途经机场的时候，一定要遵规守纪，不要因为个人的问题让本来就繁忙的机场忙上加忙喽。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今日提示，接下来为您规划生活。中秋佳节过后不到一周就是十一的国庆假期了，就在中秋假期期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大花篮已经组装完成并展现在游客面前。花坛中的花篮里插放了大量富有吉祥寓意的仿真花朵，最大的一朵直径达4米左右，用形如红心的红掌组合而成，寓意红心向党，团结凝聚在一起。天安门广场两侧绿地上设置了几十根的花柱和花球，以及3800平方米的花带，晚上采取激光投射的方式丰富夜景照明效果。另外，北京市各区还将结合辖区实际摆放地栽花卉上千万盆，共同营造热烈的氛围。记者从公交集团了解到，今天开始呢，颐和园东宫门公交场站开始进行腾退，场站始发的五条公交线路将进行调整，303路、346路的首发站调整到西苑枢纽站，增设西苑枢纽站上车站，双向增设 西苑北站，508路、579路首站调整到西苑，双向撤销颐和园站，夜八路首站调整到地铁北宫门站，双向增设地铁北宫门站。以上线路调整信息您可以通过公交集团的官方微博了解详细情况。出行方面来继续了解，从今年的情况看，国庆节前的工作日本市交通压力会进一步增加，本周的工作日可能会成为九月份交通压力最大的几天。预计早晚高峰期间，西直门、北大街、肖家河桥区、远通桥区、东三环南路等点段交通压力比较大。今天呢是49限行的尾号，机场和北京三大火车站周边交通压力会逐步增大，交通场站周边公共交通比较发达，交管部门建议大家还是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最近北京电视台与匈牙利第一电视台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签署了北京之夜周播节目落地播出及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宣布从今年10月开始，每周六晚黄金时段将连续播出52期北京之夜系列纪录片，这也是继中国梦365个故事之后北京电视台精心打造的又一个纪录片品牌，也是北京市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项新举措。

中国古代军队用来传达命令、进行联络的号角，通常就起到了类似的作用。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古代号角最早是用什么做的吗？ A. 野兽的兽角， B. 士兵打造的金属三角， C. 类似笛子的木质乐器。 来，各位朋友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另外今天我们还会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到开饭号、上课军号、休息号、紧急集合号。那么您可以发送这样几个字，比如说开饭号、上课军号、休息号和紧急集合这几个字，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听到这些军号的声音了，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时间与空间的 休息号和紧急集合这几个字，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听到这些军号的声音了，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伴随着这嘹亮的起床号，我们今天的访谈部分开始了。从今年的10月1号起呢，全军将恢复播放作息号，而从明年也就是2019年的8月1号起，全军要实行新的司号制度。军号的功能定位有哪些？军号的类别和号谱种类有哪些不同呢？为什么要恢复司号制度？司号制度随着时代的变迁有哪些变化？2019年的新司号制度又有哪些新的亮点呢？城市文化范儿，我们今天要跟您一起聊聊军号嘹亮杨军威。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新闻评论员李克峰。你好，克峰。 哎，你好，大家好。 那么克峰，今天这个话题应该说也是您相对比较熟悉了哈。 其实我们家就有一个军号唱片，只不过那个组合音响好久不用了，一直就放在边上了。 所以刚才听到这个起床号是不是还蛮亲切的？ 对，因为我小的时候在部队大院长大的，这个天天听各种军号，印象最好的就是开饭号，就是特别好听。 开饭号一会儿我们也会放到。那么现在呢，刚才我们听到是这个起床号，来再听一下。来，大家都起来了，起来了。听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哈。其实说到这个军号啊，我们虽然说是从今年10月1号起是全面恢复，明年8月1号起实行新的司号制度，但是实际上这个军号它的历史是很悠久了哈。克峰来跟我们说一说，军号其实是由古代的号角演变发展而来的，而且咱们中国用这种号角的历史也是很悠久了，是吧？ 对，其实早在这个青铜时代之前，就是用这个野兽的角啊，用海螺呀，就有这个号角。就是说在有国家之前就有号角。 对，早在皇帝的时期其实就有号角了。而且还有一个说法说，这是当时术士们想出来的一种精神战术。 当然精神战术这个事儿不好说，但是起码它是军队中一个通信的工具。按照现在我们的说法就是指挥控制通信。这是一个这个现在我们通常都是用比如说计算机啊，用这个各种电信号来这个做这个工作了。但是实际上呢，在这个古代呢，其实用的在中国来说啊，这个号本身不是单独存在的。它的这个通信功能呢是要跟很多的通信手段结合起来，比如说旗、旗帜，这个炮，就是有的在有了火药之后还有炮，起花，就是我们小时候放的那个窜天猴 啊， 还有这个比如说鼓锣。那么比如说我们讲一个具体的这个时代，就大家我们都老说戚家军，那么戚家军是以这个训练和这个就是纪律著称的。因为戚家军的士兵都是从矿上招的矿工和乡村的农民，就几个月就可以投入实战。那么他是以不是靠这个个人的技能，他是靠整体训练的。那么在戚家军的队伍里，如果一声起花，那就意味着大家可以生火做饭， 就是这个一个窜天猴， 嗯， 这就是它的这个信号、 嗯。 那么什么时候会用到喇叭呢？在那个气就是那个时代啊，就是它叫战术上属于是火器和冷兵器并用器， 嗯， 这两个东西并用啊，导致这个战术队形和作战指挥相当的复杂。 嗯、 你又要指挥火器，你又要指挥这个冷兵器。它有不同的这个分队，所以呢这个作战的指挥啊就相当的这个复杂，就在于呢比如说列队，那么就要吹一个摆队伍喇叭，这就是号的第一声、 嗯、 但是列什么队，这个喇叭它的这个功能是没有传递这个功能的。那么列队的队形是靠旗，就你听到了以后你就回头看，或者看这个前方的大旗，那么是什么样的旗就标志着你要列成什么样的队形。那么敌人在哪里也不是靠号而是靠旗，就是说如果前方竖红旗，那就是倭寇在前边，就前方备战，如果说倭寇在后边呢，那么就要竖黑旗， 嗯， 在这个四个他的四个方向作战，因为戚家军的队形是倭寇在前边，就前方备战，如果说倭寇在后边呢，那么就要竖黑旗， 嗯， 在这个四个他的四个方向作战，因为戚家军的队形是这个一头两翼一尾阵， 嗯， 他可以朝四个方向。那么这个蓝旗是左面，白旗是右面，这是关于这个一个信号的传递，它要通过两种手段，就是号和旗。 嗯， 但如果开火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么就是一声炮，长喇叭一声，那么它列成三行的火铳手，这就是要接战了。那么等到真正步兵往前的时候，用号就不管用了，因为步兵是要踩点的，就是它必须列成横阵，踩点的时候叫击鼓。 嗯， 就是如果是这个就是点鼓，那么前哨慢行就越过鸟铳，就冷兵器就上前了。 嗯， 那么如果是擂鼓，然后吹天鹅声喇叭，这个时候全军要发喊交锋，就要冲上去，还要喊，这个真是戚家军作战。那么如果说擂鼓指又点鼓，这就是二层部队后边的预备队就要出来。 嗯， 这就是当时的这个戚家军作战。我们说起来挺复杂，这得练。 其实这个，所以说就是这个军号，它不单单是我们刚才说的有什么起床啊、吃饭啊、上课、啊、休息等等，它更重要的是在这个作战的过程当中起一个指挥的作用。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扩音器，你要靠一个人喊破了嗓子，大家都听到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而且那个时候的军号比较单一，就是它能传递的内容是有限的。 嗯， 那么就需要配合旗鼓。这个包括锣， 这就不同的排列组合能产生各种各样不同的这个战术。 哎，对对对，这就是当时的作战相当复杂，所以要训练和军纪是极其严苛的。 嗯，所以说这个实际上这个军号啊，最早我们说了它是这个号角，它有不同形式的这个东西，古今中外用的其实也蛮不一样，就是刚才您说过有用海螺的，然后也有用这个号的，还有的国家和地区还会用这个风笛啊，是吧？ 对，不同的国家的这个传统不一样。 会有些什么样的东西来用作军号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最复杂的就是小号，就是我们在这乐队用的小号，因为小号呢能吹的音比较多，那么就是其实外军的军号有的比我们复杂的多，就是它那个号谱特别长， 嗯， 然后呢这个音呢也比较复杂，就是所以呢像俄军它很多部队是用小号的， 嗯， 就是在军营里头日常管理是用小号的， 嗯， 但是在作战中呢小号就是用于实战是不方便的，因为我们都知道简单的军号没有什么零件。就是它好清理， 对， 军号吹完了就得清理， 嗯， 因为你口水进去了， 嗯， 就一吹一次就得清理一次， 嗯， 但是如果说小号在战场上坏了，你看你怎么修啊？那里边那么多的复杂零件，而且呢，如果炮弹打了，比如打破了，对吧？但是呢，这个军号就好办，就是打漏了也照吹， 嗯， 所以这个就是它是这个它有它独特的需求， 嗯， 那么其实真正在作战指挥中呢，还有小喇叭。就是美国人回忆朝鲜战争， 打滴答吗？ 不是，就只能吹一声两声的那种， 哦， 就是握在手心的小喇叭。 哦， 那个呢，一般来说就是班长，因为号在连长手里， 嗯， 这个班长要指挥，比如说他要约好了，我吹一声，手榴弹齐头，吹两声就冲入战壕。那么这个就是班长掌握的。所以过去美国人回忆这个朝鲜战争的很多美军回忆，就是一到夜间说我们这边又吹号又吹喇叭，其实他不明白的就是吹号呢那是大部队要往上冲了， 嗯， 吹喇叭呢可能手榴弹就要来了， 就是 哪能让你们知道这吹喇叭吹号是什么意思， 他们一直没整明白。对对对、 好，那么说到这儿我们要先暂时的休息一下，稍后广告之后我们请柯峰来再跟我们接着说这个军号呢，它的起源以及在这个世界各地的运用，还有它不同的种类在军中代表不同的意思都很有意思。好，一会儿见。 创维 OLED 电视，高端电视之甄选，三大科技，超强画质，临场音效，全时 AI，无蓝光最健康，呵护你和家人的眼睛。中国每卖两台 OLED， 其中就有一台是创维。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六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六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 万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 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 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4和9。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那么受逐渐转受高空偏西气流的影响，今天白天到夜间本市天空云量会慢慢增多，白天是高云有所增加，夜间则是以中云为主。不过天气的这些变化对户外活动都没有影响，由于白天光照条件比较好，预计最高温可以达到24度左右，和昨天的最高温基本持平，天气给人的感觉总体比较舒适，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开窗通风。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2度。那么预计今天到明天白天都没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3，路面的情况来关注一下。复十路六环到五环复兴路木樨地、莲石东路、莲花池西路、莲花池东路以上路段西向东方向都是车流量大。南五环德贤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影响后车通行。西五环梅市口路的出口内环方向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 城市文化范儿，军号嘹亮，杨军威。现代的军号是由古代的角演变而来。古代军队中用来传达命令、进行联络的号角，通常是用兽角做成的，故称角。后来，角也用于各种仪仗。随着角被广泛使用，制角材料也改用轻易获得的竹木、皮革、铜角、螺角等，其形制也长短大小有别，以适应不同需要。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答案是 A，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我军的连队编制就有司号兵，也称司号员，营编有司号班，设号目班长，团和师编有司号排。司号兵最大编制为连，通常隶属于军以上司令机关，有些师司令部也有司号连。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我军最早的司号兵是在哪场战役时设立的吗？ A 平津战役， B 南昌起义，C 秋收起义。 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野兽的兽脚，应该是 A 哈，明飞精啊，还有这个我看看啊，小飞侠呀 CC 呀牛仔呀等等，嗯，不少朋友都答对了，红十字也答对了。那么大家呢也正在发送哈，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几个军号的声音，您一定要一个一个分开发送哈。我们有四个，一个是开饭号，您单独发这三个字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听到开饭号了。然后还有上课军号，发这四个字。接下来是休息号，另外呢还有一个紧急集合，把这四个分开发这个词儿，您就能听到不同的军号的声音了。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第二道题呢是我军最早的四号兵在哪场战役的时候设立的，平津战役、南昌起义还是秋收起义哈，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哈。好，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这个号声不知道大家是否熟悉呢，这是开饭号，开饭号响起来了，大家不妨边吃早餐边来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回到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新闻评论员李克峰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畅谈军号，聊亮杨军威。克峰，这也是你比较熟悉的这个声音，最喜欢的声 啊。对，最喜欢听开饭号 啊，开饭号。哎，所以克峰我就很好奇哈，你说刚才说了全我们国家以及这个国外大家应该说这个军号用的这个号是不一样的，有号有鼓有角哈， 还有笛， 还有笛，随着年代的不同它这个也会有不一样，地区不同差别也很大。那实际上就是全世界它没有这个统一的军号号谱吧？ 应该说呢很多国家的这个号谱啊有共同的地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说的军号通常指的是近代以后的这种同的这种喇叭了。 那如果是相同的话，人家不是都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了吗？ 但是呢每个国家的这个军队的历史不一样。你像中国这样的，就是其实中国是，我们说中国是一个文明的概念，就是大河文明从这个黄河起源，那么一直传下来没有断。但是西方不是这样的，西方文明呢他们的根在希腊罗马，但是后来呢希腊灭亡了，罗马也这个衰落了，对吧？那么这种的传递的过程呢，它相当于在传导，它有一套核心，它一直在，一会儿这个核心在那儿，一会儿这个核心在那儿。那么基督教文明呢现在最强的是美国。那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军号呢其实你要详细的分析的话，主要用的是法国号，就是号谱，就是法国号谱，不是自己编的。因为美军在建立的时候，就是这个是法国支持下，因为美国是英国殖民地，他从英国独立战争的时候呢，是外来的法国派的这个军队指挥官，还有将军们帮着他把一些个这个农民、自由的这个猎手，把它变成军队的。那么这些来不及组建这个各种这个制度的情况下，他直接用法国军号。直到今天的美国的军号里有很多直接就是法国号。你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说吧，这个他的这个集合号就是法国的骑兵集合号，就是在跟法军是一样的。那么他有的这个号呢，比如说熄灯号，熄灯号呢它的传承要更早一些，就是在欧洲的历史上有一场三十年战争。那么当时呢就是到九点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军队是雇佣军，就是素质很低的，给钱就干，也不忠于哪个国家。那么到了九点钟呢要盖酒桶，就是说不能再喝酒了。卫兵要在粉笔拿粉笔在酒桶盖上画一个线，就这个时候如果谁再打开第二天就能看见了。那么盖酒桶的这个号呢其实是在欧洲当时雇佣军普遍用的号，那么后来呢传到法国又传到美国，就成了美军的熄灯号。那么还有一些比如说英国号、德国号在美军中都有，但是比较少。据美国人自己说，这个西方军号的起源啊是来自于阿拉伯军乐，就是这个号本身是阿拉伯军乐。因为你虽然说罗马帝国的军队也有号，但是他那个号跟现在的军号不一样。那么十字军东征的时候遇到阿拉伯人的军号呢，诶，他们觉得很好，于是就传，就他这个文明是这么传递的。所以呢这是美国人的说法。那么现在的美军比如说军礼服就是仍然是法式的，你要仔细看他的那个陆军有蓝礼服。对，全世界就法国人爱穿蓝礼服。就是他这个法国影响一直到今天还有。那么最典型的比如说美国号，我们在电影里经常听到的就是国旗号， 你看美国电影，它升旗的时候老有吹这个国旗号的，这就是这个从过去传下来的。 嗯， 那么美军也有开饭号，同时呢，美军在比如说举行仪式的时候，仪式结束，他有撤退号， 嗯， 就是他战场上已经不用撤退号了，但是他在举行仪式的时候解散了，他有撤退号。比较出名的就是这个葬礼号，其实他就是美军的熄灯号。 嗯， 因为他们的说法就是说他期待这个人还会醒来，所以他在他的葬礼上他会吹熄灯号。 嗯， 就是只不过他是睡去了。 哦， 他是这么一个， 这个寓意是有意思 的。哎，对，他是有一个寓意的。 嗯， 还有一些规则，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美军的葬礼他要放三排枪。 嗯， 很多国家也要放三排枪。 嗯， 但是它的起源呢实际上是在南北战争的时候，为了掩饰葬礼，就是说我在战场上我要举行葬礼，我怕对方军队听到。 嗯， 所以呢他在吹这个就是熄灯号的同时，他要放三排枪来掩饰这个声音。 嗯， 但是这个规矩呢现在就传下来了。 嗯， 所以说西方国家的这个军号传承啊，如果你倒你就能倒到阿拉伯军乐。 嗯， 只不过现在已经没有那个过去的那个萨拉丁的那种阿拉伯军队了。 嗯， 所以这个倒反倒被基督教的文明给搬去了。 嗯，说完了这个世界上的它的这个军号的不同的这个种类哈和几大体系，那我们中国是自成体系还是说借鉴了哪些体系呢？ 中国的现在的这个近代军号起源啊， 嗯， 那你就要追溯到这个甲午以后的这个新军了，就清朝的新军。 对，我这里有一个资料说我们国家最早的这个四号兵是出现在清末，北洋新军当时引进了这个洋式的军号，并且还设了这个什么号兵啊、号目啊、号长啊。 对对对，这种号目这个词儿就是从北洋军的军制来的。 嗯， 但是我们多说一点呢，就是说清末的新军啊，它是全国各地的这个不同地方各自建的，就不是一支，应该说南北都有。就是清朝搞这个清末搞大演习的时候，就是南军北军会操， 嗯， 比如说太湖秋操啊什么的，就是他南军北军各自建的，张之洞建了一个，袁世凯也建了一个， 嗯， 而且各省都有。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的这个号的设置啊，其实它是这个不一样的。 嗯， 那么后来逐步归于统一，但是呢它的道理是一样的，就是有一个叫这个有一个兵工专家，他写过一本兵学新书，这是在甲午之后。 嗯， 那么他的这个讲的道理是什么呢？就是说古代战阵用大旗，前面我们说的戚家军吹号用旗，这个时候已不可再用，因为这个时候枪炮的射程已经很长了。 嗯， 若你在军中竖起帅旗，那对方炮火打过来，你这个直接把司令部打掉了，所以旗不可再用。 是， 那么旗不可再用呢，号呢就要变得非常复杂，就是我这个号的传音就不在以前那样提示， 嗯， 就号一吹竖旗，而这个时候号就代替了旗，就是说我要传各种各样的命令，号谱就变得复杂了。 嗯， 所以过去那个清末写的那些兵书里边，很多人都直接把号谱附上， 嗯， 就是它是兵书的一部分。 嗯， 同时呢在战场上呢喇叭不够用的时候，就是说号令呢用指挥刀，所以你看清末的军队普遍引进了洋式的军刀，因为它实际上是也取代了一部分旗的作用。 嗯， 就我们前面说的，比如说向前攻击，在明朝竖红旗，这个时候你就不可再竖了， 嗯， 那么只好用这个指挥刀代替，就是方向性由指挥刀来代替。 嗯， 那么具体到比如说吹号，在按照当时的武器来说呢，比如说背装枪有一个号，就是说听到这个号，所有的人就把枪装填了。 嗯， 就是枪平常是没有子弹的，这个时候要装填。 嗯， 那么背放炮，这个时候炮弹就要这个从大炮从炮车上解下来，就要列阵了。 嗯， 那么用炮弹，这个时候就要装填。那么还有一种号叫用子母弹，就是远距离敌人可能是用，比如说用开花弹，逼近了用子母弹。最近了用群子弹，我们就说的是霰弹，就是一个炮里它装好几百个那个大钢球或者铁球，一下喷出去那种，那叫近到几十米了。 嗯， 所以在那个时代，就是它的这个号的内容就变得很多了。 嗯， 而且呢，指挥起来呢，就是不能用旗，这是近代军队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个变化。 嗯， 所以后来呢，延续到北洋军，延续到这个就是军阀的部队，一直到比如说我们说了这个南昌起义，南昌起义那时候比较复杂，就在于呢，由于是同样的一支这个北伐军，结果呢国民党反水了，四一二突然杀起共产党来了。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军队中也有共产党也有国民党，所以不可能区分说共产党的号国民党的号，它就是一套号。 南昌起义的时候连旗子都没有换。 嗯， 我们看那个，那不是我们讲过那个电影，就是《建军大业》吗？ 嗯，《 建军大业》就是特地讲了，就是毛主席在秋收起义的时候说，那个旗不能再用了，我们要自己画一个旗，那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哎，所以很多的制度就必须从那儿开始。但是南昌起义的时候，双方是没法做直接的切割的，来不及。 嗯 嗯，那么军号、军旗，双方其实都是一样的，你一吹，对方都懂。 嗯， 这是近代的这个大概这么一个变化。 嗯，所以我们近代其实也并没有沿用这个古代的军号，而是引入了这个 连结构都不一样了，因为你不可能 新式的这个西洋的这个军号又做了一些变化， 你不可能再竖各种帅旗在军队中了。 没错，随着时代的变迁嘛，是吧？所以这个、 嗯、 这个军号它也在不断的变化。那咱们的这个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嗯、刚才也说了，其实从八一南昌起义的时候开始，就最早就已经是出现了这个军号，那时候有四号兵了哈，这是我军的四号兵叫。 对，因为你要从建军来说， 那时候还不能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只能是说建军哈。 但是建军就是从那一天起的嘛。 对对对，嗯，那个时候四号兵是一个什么样的编制呢？ 其实这个基本上就是按照新军那套沿用下来的，因为他当时的这个很多的条令条例， 嗯、 新军呢是沿用自德国，就他是从德国搬过来的军制， 嗯， 就是。包括连兵器什么的都是从德国那儿搬过来的。 嗯， 那么这个等到了比如说民国的时候，那么其实就相当于是因为新军数量很少， 嗯， 就是所谓军阀混战，就是把这个新军这点东西稀释了，就是加了很多的这个招了很多的兵，但是把他的武备给稀释了。 嗯， 对，所以呢这个整个的作战的那些个条令条例啊，军号啊，基本上变化不大，但是由于是军阀混战呢，很多号谱是自己的临时做的这个改变。 嗯， 其实在过去的战场上，军号谱并不是完全固定的，就是有些个联络号双方这个都是临时备的。 临时定号。 对对，因为 你要用固定的、 就是、 那不是那就失去了意义， 对方就知道了。 对方就知道了。 这个军号的号谱是个相当复杂相当专业的事儿。 哦，那在历史上咱我军这个战术对军号的这个有什么需求，和其他国家通信手段有什么区别吗？ 应该说呢，我们对于军号的重视啊，就是比这个外军要高。 哦， 当然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比他们这个先进啊。 嗯， 因为我们说了，军号是属于指挥控制通信的范畴。 嗯， 你比如说这个和这个日军作战，那么日军中呢，他的号兵编制比我们还多。 嗯， 他一个中队有四个号兵。 嗯， 就是但是他的号呢，用于联络比较多，而且他的联络的方法，比如说有电台。有这个就是信号弹， 嗯， 日军中还特别愿意在基层用旗语，但是用旗语呢，就要求你的这个旗语兵的训练水平比较高，就你得先懂摩尔斯电码，然后再懂旗，他你得背啊， 嗯， 这是这个。那么像我军的这个旗语呢，用的并不是很多，就在于他这个很这是一个考文化的事儿。你像我们以前讲 过，而且你也得看得见才行啊，还是军号声音是最方便的。 各不一样的就在于说是，其实归根结底是战术的不同。 嗯， 这个你像日军作战啊，它讲究的叫猪突冲锋，就是像野猪一样突击。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在火力打击之后啊，它已经非常的这个就是接近你的前沿了，它在这个恨不能几十秒它就要冲过来。 嗯， 那么这种时候它冲锋，它也不用发喊，它连枪都不开。就是他甚至退了子弹冲锋，就是他很快就要到你前线，就是野猪那种冲法。但是呢，有些国家呢，他很远就开始冲锋，他要把你的这个火力吸引出来，让后边的炮来打。所以你像法国人700米就开始冲了，而且一边打一边放枪，也不要快，因为法国的炮火强，你暴露了正好打你。还有他各国的战法不一样。那么军号本身呢，其实特别适合大概也就在3公里左右， 嗯， 这个距离内指挥部队， 嗯， 那么远了就不灵光了， 嗯， 当然实际上可以用这个就是传令号，就是说我这一段号吹完了，让你这下一个号手往下传， 嗯， 这有这个方法，但是毕竟不及时，所以说呢，就是根据各国的战术，像为什么我军特别重视军号呢？ 嗯， 就是一呢，首先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通信工具，也没有那么多的有文化的士兵。 嗯， 当年在密云水库那边有一个八路军的团长，就是在打旗语的时候被鬼子的这个狙击手打死的， 就是所以你知道在战场上就是用旗语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 风险太大。 哎，对对对。那么这个用号呢，好处就是其实号兵是可以趴着吹的， 嗯， 就是在电影里头都是挺着吹啊，但实际上在实战中，我问过新四军的这个很多老战士了，亲自给我讲过，说号兵完全可以在战壕里头根本不出来，就是躺着吹也行，因为你只要完成了任务就得了。相反，你不能让号兵被人打掉嘛？ 对呀，你这有起到他应有的作用。 同时呢，你比如说，如果说我们再说美军，美军基层就有很多这个电台和这个步话机， 嗯， 他不用吹这个号，而且美国人打仗也不愿意硬冲。他们找一个山头打一万发，如果你不躲的话，一个营就报销了。 嗯， 这一万发他打得起。 嗯， 日本人打不起，中国更打不起。 嗯， 所以他们也不用吹。那么为什么要这个像我军这样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长期火力不如人家。那么不如人家怎么办呢？那么就要靠兵力取胜。就是说，过去讲毛主席讲这个，三倍都不行啊，一比六，甚至一比十。比如说我们知道的一个战例，40年元旦呢，当时新四军的冀中军区的17团在这个河北的这个叫，我想想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反正就是被人家日本人偷袭，他是早晨6点来的。 嗯。 南龙岗，那个村子叫南龙岗，南龙岗反袭击战斗，就是元旦。40元旦呢，当时新四军的冀中军区的17团在这个河北的这个叫，我想想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反正就是被人家日本人偷袭，他是早晨6点来的。 嗯。 南龙岗，那个村子叫南龙岗，南龙岗反袭击战斗，就是鬼子来了一个中队来偷袭这个八路军，但是他们的情报有误，他不知道八路军在那附近驻了一个团。 嗯。 他的情报他就摸到了一个这个村儿，认为这个村里住了不到一个连，所以鬼子来了一个中队来偷袭。 嗯， 那么当场就给包围了，早上6点就给他包围了。包围了以后呢，要吃掉他就比较难，在于呢，当时我们一个连只有一挺机枪，他的一个中队有6挺机枪，6个掷弹筒，而且同时呢，他是来偷袭的，他还带了炮和重机枪，所以你要想吃掉他呢，你正面冲不行，你一挺机枪压不住他，他6挺。所以必须得集中好几个连，从4面8方一起冲锋，到最后吃掉它，就是靠这个最后就是大家集合好了。你也不能说我东这个连冲那个连不冲，一声号响就所有的连就不顾死活一起往上冲，才能逼近到手榴弹的这个就是我们打击的距离内，把它给收拾了。最后把它整个中队吃掉，把它的机枪全部缴获。但是其实当时我们的伤亡也很大，就是差不多一挺机枪就伤亡一个连营级干部呢，就是那么大的伤亡。最后就是因为火力不如人家嘛，所以我们对军号的这个需求呢，应该说一个是简单，一个是我们经常是要指挥这种几倍于敌的这种突然的这个近战，这种靠军号是最方便的。 嗯， 你要靠电台我们也没有。 好。好，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各位朋友重复一下。 城市文化范儿，军号嘹亮，扬军威。我军的连队编制就有4号兵，也称4号员，营编有4号班，设号目班长，团和师有4号排。四号兵最大编制为连，通常隶属于军以上司令机关，有些师司令部也有4号连。那么问题来了，您知道我军最早的4号兵是在哪场战役时设立的吗？ A. 平津战役， B. 南昌起义， C. 秋收起义。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好好的思考一下，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这是上课号，想起来了哈， 课风号以前老听， 对对对，也很熟悉哈。这个上课号呢， 其实相当于是 学生是比较熟悉， 上班号 是吧？ 对，就是你要把它理解成，因为比如说机关就是不是天天大家都上课，但是上班去办公室也得吹。当然，实际上后来是用唱机放的，是唱片。 现在所以说这个大家听到这些声音， 会不会一机灵一下哈，上班了，到点儿了。其实我们刚才比如说放了起床号，开了放了开饭号，还放了这个上课号哈，一会儿还有很多号声。那么咱们我军呢一直其实都是在沿用这个司号制度。以前您说了您在部队大院长大的，从小 一直有 听着这个号声， 天天吹的，如果听不见倒觉得奇怪了。 是，但是后来确实就没有听见了。 当然这个各种变化还是很多的啊，但是好在现在又变回来了。 是，这个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先恢复播放这个作息号，然后呢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听的什么起床开饭上课下课这种哈，这作息号。然后从明年的8月1号起，然后全军要实行新的司号制度。柯峰，那你觉得为什么我军现在要恢复这个播放军号这样的一个传统呢？ 这个首先我们要把军号的这个大概种类啊，你说一下大家就明白。就是其实军号100多种了，真的你要不是搞这个你还真记不住。 是。 那么他这个分类的话呢，大概勤务号13种，就我们现在说的这些都是属于勤务号。 嗯， 就是勤务号就是你日常在军营里边的这些指挥，全世界各国都是要吹勤务号的，这不光是我们、 嗯、 这个俄军美军都要吹的、 嗯、 甚至于呢比如说美国人也放唱片，但是呢俄军有的时候他甚至于他愿意用这个号兵，因为这套必须保留，就是万一背着说停电了难道咱不过了吗？所以他也得有号兵。 嗯， 对吧，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呢，战场上用的联络号现在呢不常用了，就是因为现在在战场上通信我们都知道有无线电，对吧，有线通信光通信各种各样的联络号。那么行动号呢也不常用，因为现在的这个行动都是比较分散的。比如说立正哨息跑步上车下车， 嗯， 这些号也不用吹，因为没有过去那种大的这个部队一块行动，都是分散的。 嗯， 还有一些名目号，比如说1到10，军到班，营长到排长，这些都是就是在野战通信的时候用到的。这个那么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战斗命令号呢，这个不打仗的时候是听不见的，就是各种大概20多种呢。所以军号的种类很多。那么现在我们说的恢复的这个其实日常不打仗的时候主要是勤务号。那么这个就说到一个就是关于部队的日常管理了。我们过去就叫这个革命化正规化。那么革命化呢，其实因为这个我军是革命军起家，一直就是革命化，这个没有问题。但正规化呢，其实就是因为在军史上长期是分散游击。 嗯， 这个你要说正规化呢，其实在比如说红军时代连军装都凑不齐，我们现在看电影都穿灰军装系这个红领章，其实在实际你看历史上的照片，这个你要都凑齐灰军装是不容易的，同一张照片上这个军装的深浅都是不一样的。 嗯， 这是这样。那么到了抗战中呢就更分散了，抗战中连根据地都是小块的，甚至有的根据地就在敌后。 嗯， 那么他连军装都不能穿，就顶多武工队就是穿平民的服装，但是我戴一个军帽就是了。 嗯， 就证明你是武工队。 嗯， 那么所以呢很多的制度呢应该说不如那个西方的正规军那么完备。 嗯， 直到现在呢很多的制度也得慢慢的这个建立或者说借鉴。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和平时期军队的生活管理啊，它是跟你的这个比如说纪律啊跟你的法治啊它是有关的。那么外军的很多经验呢值得我们借鉴啊，虽然这个老美这个帝国主义我们不能学，但是他很多的军队管理啊还是挺严格的。你比如说我们说最简单的一个，假如说我们在电台里有个同志生了孩子， 嗯， 那么大家肯定说凑个份子啊，这个送个礼啊吃个饭呢、啊。但是呢如果在外军呢他有非常详细的这种生活上的细节的规定， 嗯， 就是比如说美军吧，美军他就是说在请客吃饭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种不能瞎来的，就是比如说军官和士兵他不主张你在一块请客吃饭嘻嘻哈哈，他要求军官要保持距离保持严肃性。那么如果说军队里有一个军官生了娃，这个时候怎么办？那么他的这个军官手册里头有， 嗯， 就是那么所有的军官要一起给他送一个银杯子刻上小孩的名字。 哦， 他用这种方法来规范军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交往，我说的比较细了啊。 嗯， 其实他这个制度军营的制度有很多种。 嗯， 这样的好处呢就是说他能把握一个分寸。 嗯， 对吧，比如说你生个小孩你送一电视，你是不是在行贿啊？但是你要说不表示呢，是不是显得你很冷漠呀？ 是， 所以有这个就是制度给他规定下来， 就是这样很，这样其实是比较这个好管理的，这是归于管理。那么军号其实在美军的日常生活中呢，它也是靠它来管理这个各种各样的礼节仪式，还有这个我们说的日常生活的。 嗯， 那么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外军的电影，比如说这个像虎虎虎，就是讲珍珠港的那个虎虎虎，一开头就是日军的这个海军的这个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上舰，他的那个上舰的规定其实在西方海军是通用的，就是说当指挥官踏上这个军舰的舷梯，那么就有一个哨就开始吹，一个很长的哨，所有的人就要立正了。什么时候这个哨停呢？就是他的脑袋从这个就是甲板露出来，就是因为他上军舰他是从底下往上走嘛，他脑袋一露出甲板，这个哨就停了，那么就要给立正了。所以那个电影里头呢，这个细节就是在电影的开始特别清楚。其实很多国家的海军也是完全照着这个做的，他这个制度是翻版的。 嗯，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说军号，那么用于日常的管理，其实底下往上走嘛，他脑袋一露出甲板，这个哨就停了，那么就要给立正了。所以那个电影里头呢，这个细节就是在电影的开始特别清楚。其实很多国家的海军也是完全照着这个做的，他这个制度是翻版的。 嗯， 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说军号，那么用于日常的管理，其实还有很多的制度慢慢的完善，是在正规化法制，规范军人之间的行为举止、礼仪，这都是这个特别重要的。因为啊，那么借鉴一下外军是有道理的。 嗯，而且这个取消三十多年四号制度，在国庆这个进行全面的恢复，就是好传统又回来，军心士气等等方面的一些独特的作用。其实军号它也是军队的象征之一啊，它不仅仅是发号施令的作用了，还是代表着我们的战斗的象征，也是我军顽强精神的代表，是这个胜利的象征。所以嘹亮的军号也是军营中最动听的声音。好，那么城市文化范儿呢，说到这儿我们要先休息一下了，先下课一下吧，一会儿再继续。对，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下课号。那么如果您想听一听，继续听听我们今天节目中给您介绍到的这个军号呢，您可以发送，这样我们是给您准备了四个不同的哈，你一个一个发送，一个是开饭号，发送这三个字，还有是上课军号这四个字，另外还可以发送休息号，亦或是紧急集合，不同的军号代表不同的声音。好，城市文化范儿，我们稍后马上回来，在这里先给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命题，究竟有多少海洋生物因为我们的不当行为正在濒临灭绝，究竟有多少动物正在遭受全球变暖的危机。专享动物王国环保展正在鸟巢进行中，200万块乐高积木，1:1的比例还原了80多种濒危动物，我们的哪些行为可以保护它们。城市文化范儿带您走进这个展览，了解积木搭出的濒危动物。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40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 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二，农历8月16，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尾号4和9。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儿，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75%。白天的最高气温24度，夜的最低气温是12度。总的来看，今天绝大部分地区能见度比较好，风力不大，适宜交通出行。预计今天到明天白天本市都没有降雨，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点35分，路面的情况看一下，北三环安贞桥东侧东向西事故车辆移到了外侧，目前交通正在恢复。京港高速延村桥进京方向有事故，目前正在清理，后车行驶缓慢。 城市文化范儿，军号嘹亮，杨军威。我军最早的四号兵是81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按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在连以上都编有号兵。红军时期，我军四号兵的编设基本上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编制，以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变化也不是很大，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B，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四号排通常隶属于通信连或通信营，如八路军总指挥通信部营下辖电台分队、电话连、部旗通信连、四号排，新四军军部通信连下辖四号排、头部通信排、电话排。当时有一本书，它的封面就是采用当时的红军号手、开国少将谢立权执行四号任务时的照片。那您知道这本书是哪本吗 ？A. 远东前线。B. 活的中国。C. 西行漫记。 哎，那么第二道题正确答案应该是 B. 南昌起义。第三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好好思考一下了。开国少将谢立权执行四号任务时候的照片被哪本书选为了封面？这三本书 A 是远东前线， B 是活的中国， C 是西行漫记。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是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紧急集合号响起来了，我们集合起来继续和大家聊聊军号的故事。听到这个号声就很有紧迫感，是吗？可不， 反正是集合号，不光是有紧急集合号，还有就是有集合号、紧急集合号、那如果推广到外军呢，还有集合预备号。 嗯， 就是各国的这个号其实差距还是很大的。 是，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新闻评论员李克峰跟大家一起畅谈军号嘹亮，杨军威。刚才说了，这个有不同的这个号声，各种各样都不太一样，所以呢朋友们也很好奇哈，这么多的号声有什么没有什么呢？网友然2072问说，电影集结号里的这个撤退号是还有撤退号，说有这样的号吗？ 撤退号有的国家有，有的国家没有。 嗯， 这个像美军有撤退号。 嗯， 但是他现在撤退号，我们前面讲过， 它是用于这个解散，就是军事活动集合的时候最后解散吹撤退号。但在战场上呢，其实并不能够这个吹，是因为怕对方逆袭，就是说如果你在战场上退兵，大家对方知道了，那么他很可能就直接掩杀过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在成语中经常说这个悬阳击鼓，这个减兵添灶，就是撤退的时候相反不能让对方知道。这个包括美军，他虽然有撤退号，但是美军在退兵的时候呢，其实也是很讲究的。你像看美国人打败的几场战争，比如说越南战争，他在决定撤兵的时候呢，对越南北方大规模轰炸行动很多次。 嗯， 炸什么呢？并不是为了战场上，仗已经打败了，上面都知道。 嗯， 但是他一定要维持军队的士气和这个舆论宣传的气势。 嗯， 哎，所以呢，他相反越到撤退的时候，越是狂轰乱炸。没完没了，然后他悄悄的就把军队撤走，就是撤退号在战场上是不能瞎吹的。 嗯， 那么关于我军呢，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因为过去的我们的火力啊，我们的机动能力啊都比对方弱，那么这个如果需要撤出战场呢，通常就是派通信员通知，或者用其他手段，在战场上用军号的方法呢，其实是不好的。 嗯， 这个。确实像这个电影里的集结号，就是说听得见听不见也是一说，对方打炮你怎么能听得见呢？ 对， 对吧？所以关于那个方法不好，但是具体的说呢，从这个战斗命令号里边有一种就是退回阵地的号， 嗯， 这个是用于什么呢？是用于那种防御战中的短促的阵前突击， 嗯， 就是说我不是在进攻，我是在防御，但是在对方攻击动摇犹豫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跃出战壕去抓一把， 嗯， 就是打仗不是死打，就是今天你进攻我，你就永远进攻，那中间我肯定要反复的小规模的短距离的出击，但是这个距离不远，抓一把的意思就是杀伤对方，挫伤对方的士气， 嗯， 甚至于我们武器不足了，出去捡点这个武器装备来这个武装自己， 嗯， 但是呢不能脱离这个阵地太远。这种呢在比如说抗美援朝中也经常用，因为美国人的火力是很强的，其实打着打着经常就是这个弹药会，我们就弹药就不足了， 嗯， 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趁着他们进攻动摇的时候反击一下，有的时候很少的兵力，几个人一个小组或者是几个班手榴弹拿着手榴弹出去反击一下，再带回一些武器来， 嗯， 所以从战斗命令号中呢有这种就是退回原阵地的号， 嗯， 这个是有的，甚至于你临时约定也行，嗯，但是就是说作为这个就是大规模进攻的话呢，一般不用这个军号来下达撤退的命令。 哦，嗯，那这个军号就我军来说，到底这个军号有多少种类或者多少种号谱呢？ 号谱的话呢就是固定的可能就100多种100零几种吧。 嗯， 那么这个分类前面也讲过，勤务号、联络号、行动号、名目号，还有这个比如说兵种号，还有战斗这个命令号， 嗯， 包括礼节号，这些呢就是不同的分类。 1962年6月、嗯，原总参谋部通信兵部根据部队在多年使用号谱中的意见建议，当时重新下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号谱。这个号谱呢就是一共是有4类109种， 嗯， 而且还附录了2类8个练习的曲谱。 这个时候呢其实60年代它已经在战争史上来说已经是核时代了， 嗯， 就是从军号大规模使用的时候根本没想到说战场上会有原子弹这种东西，那么在这个时候的号谱里边呢就有专门的防原子、防化学武器、防细菌武器的袭击，哦，这样的号谱就出现在60年代的这个号谱里了。 这么细啊？ 必须的，因为战场上出现了这种东西了，嗯，新的武器了，比如说如果遭受核袭击，那么很有可能所有的电子设备都会短时间的丧失通信能力啊，这指挥能力。 嗯， 这个时候你还得靠最传统的方法，反正军号是不受这个这个比如说核辐射啊或者电磁的这些干扰的。 嗯， 那么这个包括比如说我们在抗美援朝的时候遭遇大规模的这个就是细菌战的袭击，那么关于防细菌，这样也是这个细菌武器，空投的这种老鼠跳蚤这种容器， 嗯， 那你必须有一个专门的这个号来对抗它。 嗯， 后来我们有了大规模的爱国卫生运动，像我们小的时候比如说出去蛙泳，出去这个各种各样的组织小朋友，这个这些都是那个 大规模对抗细菌战传下来的，还有就是这样的组织，比如说预防医学科学院呢，还有各级的防疫系统啊， 嗯， 这些系统一直存在着，其实你平常你看不出它的作用，但是呢它其实是管的是就是不让疾病大规模流行，它的价值是非常高的，因为真正出了问题的时候那是非常恐怖的，就是大规模的流行， 是， 所以你像这种号在六十年代的时候才会编进去，就是因为战场呢出现了新式的武器，敌人有了新式的这个新的这种这种各种各样的战法， 嗯， 所以呢这个军号也在调整， 嗯，那么这次恢复四号制度其实也是对过去沿用的号谱做了一个精简优化，因为新的这个军队四号制度也是明确规范了军号使用的时机场合，也明确了四号员吹奏和播放号音相结合的这种四号形式，不是每一次都是有人在吹号也可以播哈，然后采取这个兼职为主专职为辅的方式来调整编配四号员，那么原来的我刚才说的四类109种号谱精简优化成了作息类行动类仪式类三类21种号谱，现在这个时代也在进步哈，也不需要那么复杂，其实因为你号谱越复杂其实越不容易记住，不单是四号员要记住，所有的人你其实都要记住，你得知道这到底有一些尤其是不常用的号谱你猛的一吹可能还真不一定能想得起来哈。 当然本身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事儿，它是要这个训练的，那么这个还有呢就是说确实有很多的这个过去的号呢，可能因为现在无线电的普及，甚至无线电都已经到了单兵，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人一个手机，那么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待机时间体积还有它的传的这个命令的详细程度，连视频都能传，就是很多功能暂时来说是这个不太需要军号了，但是这个东西不能丢就在于呢战场上有电磁干扰，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事故故障停电或者手机没电了，你看我们现在如果手机没电了多抓狂啊，对吧，就是所以很多的传统的这个通信工具呢它是不能丢的，就在这儿，因为它不依赖于这个电啊，不依赖于这个零部件，它还是有用处的。另外呢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很多的日常管理可能啊就像以前那种，就是比如说需要通信联络用军号，这个肯定现在不必要了，对吧，就是像过去那样在大雾中这个大家互相联络你是谁我是谁，这个可能是这个现在是用不到了。那么关于行动号呢，这个前面也说过，这个大家不是大部队在一块儿的时候统一要这个上车下车都是各自来这个指挥的，这个也是不需要的，所以说需要一个精简，但是呢这个方法通信方法要保留，就在于这个其实很多的现代化的军队中仍然保留传统通信手段，这个你像德军在二战中他已经电台每辆战车都有，但是呢他的这个一个坦克连的连长下边有四个摩托通信兵，就是他很多的命令他是不通过电台的，因为他怕你监听啊，就是在比如说进攻之前他有一段无线电静默，这个时候你要下命令你就得靠摩托兵，所以这种传统手段肯定还是得有。 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刚才我们说了从10月1号再过几天开始马上全军就要恢复播放作息号了，这个作息号新的这个军队作息号包括什么呢，包括起床号出操号收操号开饭号上课号下课号午睡号午起号晚点名号熄灯号休息号，有11个标准的号谱啊，真的是把这一天的大概的作息时间都基本囊括了哈。那么从10月1号起呢，驻同一营区的不同单位由营区管理单位统一来播放作息号，也可以根据需要来分别实施，像驻港澳部队啊驻海外保障基地部队和其他的这个海外境外的任务部队啊，就根据当地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来使用作息号，因为特殊原因不能播放作息号的就由这个旅或者团级以上的单位来确定。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国家这个在马上从11开始恢复作息号，以及从明年8月1号开始实施新的这个四号制度，柯峰你觉得对于这个我军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 因为现在有很多新变化是以前没有的，比如说过去的这个军队管理它按照军兵种这个一个单位大家穿同一种军装，但是现在呢由于这个就是联合作战呢，尤其是很多的这个这个指挥机关 他可能会有这个好几个军种、好几个兵种的人在一块儿。那么有的时候你现在看就有意思了，到池塘吃个饭，边上坐一个海军，这是很有可能的，对吧？或者坐一空军，那么大家在一块儿，有的时候在同一个环境中，他的这个比如说军种的军装不一样，甚至连他的这个作训服都不一样。那么这个海军、空军有的时候它的颜色比如说蓝的呀，这个陆军是绿的。那么这些东西其实都要统一来，需要一个制度在调整。因为毕竟你说你在一个指挥机关里边大家穿着这个不同颜色的军装，那么对于这个比如说保密啊、伪装啊，其实都是不利的。而且环境是一个环境，比如说我就在一个大院里，那为什么你要穿一个蓝色的迷彩服站在这儿呢？对吧？所以这个慢慢的，这个制度在变化。另外还有呢，就是说，比如说时间，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比如说驻军也不一定在这个境内，有的部队，比如说派到这个国外去维和，有的呢派到这个国外去护航。 嗯， 那么它的这个日出日落呀，它的这个当地的时间和现在的时间就不一样。那么很多外军呢，他在这个问题上早就有这个变化，这也值得借鉴。比如说美军规定的就是在不同的营区里边，最高指挥官来决定这个军号的时间。 嗯， 因为他可能住的时区都不一样，他全球的。 是。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可能需要慢慢的不断的在调整，因为很多新的变化。我说的联合作战呢、啊、在海外这个驻军护航啊，这些就是需要慢慢来调整。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说这个军队的管理要细化呢，就是很多以前没有过的那么现在的生活也不断的在变化，像我们说的这个好多礼节啊、往来啊，这些的规则都得慢慢比较详细。有的国家你比如说军官手册就像砖头那么厚，就是那个不是条令条例，但是它是讲的是军人的生活的一些规则，你得按着来的。所以就是慢慢的这些东西都得有。 所以说呢，这次恢复和完善我军的司号制度，一方面是有利于强化这个号令的意识哈，另外呢也是有利于传承红色基因，还有呢就是有利于推进正规化建设，塑造军队好样子，军营新形象，同时呢也是有利于提振军心士气，来发挥战斗力倍增器的作用。好，随着这个下课号响起，我们的节目呢也快要结束了。今天也非常感谢克峰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我们讲述这么多和军号有关的故事。谢谢您，克峰，精心准备了这么多。 好，对。 尤其是昨天这个中秋节的晚上哈，一直在这个备课。谢谢，谢谢。那么军号呢是新时代部队管理的重要工具，是新的形势下传承红色基因的独特载体，也是信息化条件下作战指挥通信的辅助手段。相信这次我军恢复司号制度，也将聚集人民军队诸多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的时代捍卫和平，扬我军威。好，最后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 城市文化范儿，军号嘹亮扬军威，一面迎风飘扬写着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的红旗，一位红军小号手头戴八角帽，腰挎手枪，手持军号，举止间透着英武、坚毅、果敢、勇往直前的气魄，这就是《西行漫记》一书中抗战之声小号手谢立权。所以今天最后一道题答案是 C， 您猜对了吗？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在这首雄壮的乐曲声中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好，接下来我们预告一下明天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我们一直在探讨的命题，究竟有多少海洋生物因为我们的不当行为正在濒临灭绝？究竟有多少动物正在遭受全球变暖的危机？专享动物王国环保展正在鸟巢进行中。200万块乐高积木，1:1的比例还原了80多种濒危动物。我们的哪些行为可以保护它们？城市文化范儿带你走进这个展览，了解积木搭出的濒危动物。